杀害中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857000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8000处，有44000间，掠夺粮食3700多万吨，煤炭2.22亿吨，钢铁等金属3000多万吨。中央人民政府通令，调集全国一切有关的文书档案、图书报刊及其他物证、书证，从中寻找合照犯罪证据。侦讯人员如同当年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首席法官梅汝敖那样，逐页逐句清查日伪残留档案，获得原始罪证4000多件，就像钻进成千上万证据和国际法典中的虫子，每天在上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东西。审讯并不是像我所想的那样，只为量刑提供依据。伪满警务总局特务科长岛村三郎切身感受，而是如上平铁一中佐所体会的那样，是为了达到让我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罪行这个目的，绝对不允许隐瞒罪行或者扩大罪行，更不允许无中生有。换句话说，正确的认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心悦诚服地主动自觉地认识自己的罪行。随讯随查，侦讯人员先后到12个省市调查取证，上级要求他们搭车逢车，遇船乘船，顺路的货机军车也可以使用，务必争分夺秒，做到快捷好省，一件件查清，校准过硬，弹无虚发，不准有一颗哑炮假弹留下历史审判的隐患。他们踏破铁鞋，昼夜兼程，半年功夫搜集控诉书、鉴定书和实物证据26700多件，开庭前又重点补充侦查，获取新证1300多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政法工作元老彭真直接过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林主持常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首席法官梅汝敖、中国语言学家吕书香等三人担任顾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司法部参加的法律研究、证据认定、预案研拟和起诉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相继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附近一家饭店里紧张进行。国家总理周恩来强调又强调，这不是普通的法律文书，而是一种特殊的外交文书，必须100%的准确。如果起诉3条罪行，让被告人在法庭上推翻了一条，那么国际上就会怀疑3条罪诉都是假的，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上百名检查、审判、司法工作人员，又是一个又一个的夜以继日，他们大都20-30岁年龄，精力充沛旺盛，夜宵只有一碗面条打点，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每件文书都要修订10来遍乃至几10遍，最后呈到周恩来总理手里总理，他从内容、采证到遣词用句到标点符号都逐渐过目，务求严丝合缝，无可挑剔，万无一失。对铃木启久等8人的起诉书，都是周总理用毛笔逐字逐句的审阅修改的。五部六藏等28人的起诉书是在彭真的办公室内研究审查的。廖承志参加审查的控告书有642件，证人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48人证词。普查太原关押的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认定直接证据材料4532件，包括受害人和被受害人亲属的控诉书1706件，当地居民的证明和检举材料618件， 战犯同僚和部下的证明材料487件，有关笔录298件，有关档案410件，书报23份，罪行照片137件，勋章和奖状6件，物证127件，其他材料720件，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材料的有10920件，包括控诉和检举材料6489件，证明材料439件，调查报告1892件，其他材料2100件，足以证明这些日本战争罪人残杀中国人14251名，伤害中国人1969名，逮捕并拷打中国人10173名，奴役中国人1223万3674名，烧毁房屋1078处，共19264件，寺庙4座，村庄4个，粮食267万2510斤，破坏房屋192处，共993间，寺庙43座，掠夺牲畜11236头，粮食4亿3177万8479斤，煤炭53亿3458万3000斤，棉花48万9800斤，以及大量金、银、铜、铁等物资。沈阳、太原两地交付审判的45名被告所犯罪行190项。支持起诉的证据有4079件，每项罪状都有被害人或蒙难者家属的控告书、当地居民的证词、日伪档案书报的记载、战犯同僚和部下的举报以及被告人自己的供词，从而支撑了疏而不漏的诉讼网络。被告人应诉准备正是认罪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军事审判，战犯们心态不一。一，认罪悔罪，自认死有余辜，怎样刑罚也不为过，或口头或书面要求以死谢罪，甘愿接受审判。二，职务较低，罪行较轻，自我判断可能从轻发落，希望之中夹杂着焦虑。三，按罪量刑，难免一死，或者判处长期徒刑。中国有多少宽大政策，我也是活不了的，与家人团聚无望，不如自杀了之。日军少将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夜不能寐，回想侦讯期间证人证词材料写着要求严惩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的字样，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一定会满足人民的要求，一定处我死刑，我害怕。日伪宪兵大佐平木武，警左署官小达原兼治，特务满保健三，三人自缢被解救。宪兵少校金子克己，步兵少校远兼工作和警察少校岛村三郎，三人自尽被制止。下定死的决心，我再也不怕检察员了。岛村三郎回国后于1975年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追忆说，今天我在他开口提问之前就说，到今天为止我给你添了许多麻烦，真对不起。说着我低下了头，我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一口气讲完杀害7名中国人的罪行。截至现在我只是坦白了罪行，而没有表示谢罪，因为我想犯罪就是要受到应得的惩罚，绝不能以谢罪来抵偿罪责。今天我以死来承担罪责，这才是真诚的谢罪。1956年4月，管理所召开战犯应诉动员大会，开展迎接审判的教育，要求他们一，能够在法庭上老实认罪；二，能够敢在法庭上当面作证；三，能够正确地对待中国政府的宽恕。应诉教育 与座谈社会参观收获衔接进行，把他们的追悔激情引上迎接审判的实际行动。在4月10日、11日的全体战犯大会上，日军少尉三轮敬一、军曹小山一郎等六人先后发言，他们噙泪说道：千百万善良的中国被害者永远不能起死回生，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严厉制裁。中国胜于亲人的宽待和谆谆的教导，使我从鬼恢复到了人，我将在中国人民的法庭上无条件地接受真理正义的裁判，要求中国政府处以极刑。我死了，不过死了一个过去。会后有28人写了处决请愿书，有的还是伏法写书，说如果刚来中国时被处死刑，我们会喊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今天被处死刑，我们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将校级战犯一些人则说，中国政府一贯讲言行一致，我们最大要求处死，被捕住就真的被法庭接受，不要求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被处死，可我还希望活着，但是如果判处死也甘领受，死或许是一种刑罚，但并不等于就是赎罪。管理所有针对性地做了应以什么心情、什么态度迎接中国审判的报告，引导全体战犯进一层次的讨论：一、中国审判的目的是什么？二、受审人同审判官是什么关系？三、在法庭上应持什么态度？讨论达成共识，中国审判为的是揭露军国主义，警示后人以史为鉴，不再重演历史悲剧。受审者同审判官的目标是一致的，双方应该是合作的关系，不应当是对立仇视的。要把接受审判视为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机会，又是向世界人民控诉军国主义的机会，以此报答中国政府的宽待和教诲。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说，根据波茨坦公告，虐待俘虏是要判处死刑的。我的同学何根少将在马尼拉虐待美军俘虏就被处了死刑。中国是公告签字国，按照中国法也应该处死刑。如在3-4年前，就是判我5年徒刑，我也一定要辩论。而今，我在这个法庭上要接受中国人民严肃的、光明正大的实事求是的审判。现在我准备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法庭的审判，以便改过自新。日军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说，我的罪行是在遍及中国全土，成了6亿人民憎恨的物件，受到几个死刑也是不长不过的。这60余年的平生历史完全是非正义的，从人间世界来看，我是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的。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说，现在我考虑的不是上断头台的问题，而是在法庭处死之前如何深刻的、确切的揭露自己和军国主义的罪行。伪满警务总局检任官金吉军说，我想我个人或几百名日本战犯之死，也不能安慰千百万的中国被害者。中国政府如果杀我的头，虽不能高兴地接受死刑，但我想至少不能说中国人的坏话。如果能允许我说话，我要喊日中友好万岁而死去。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说，我想把自己的认罪当作珍贵的一滴水捧在手里， 从我的后半生一直捧到脉搏停止跳动为止。如果疏忽大意，稍微摇晃一下，这滴水就会从手心里洒出去。因此，我只有慢慢地挪动，一直到死。日军少将旅团长上坂胜在讨论会上有些犹豫。我们要求死刑，与当局的关怀是否矛盾？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则说，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不甘心接受中国的正义裁判就是违背真理。像我这样的人再不出死刑就没有死刑了。现在我只考虑在法庭上怎样老实认罪，并揭露日本帝国在伪满的一切罪行。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辜负中国人民对我的期望。时值四月初春，清明节过后不久，广武城边逢暮春，问阳归客泪沾襟，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一些战犯空寂、怀乡、普生，他们的心绪被一种吊骨伤筋的情感笼罩着。日本关东军四平宪兵队长上平铁衣打开铁栏里的小气窗，把面包渣当作诱饵撒向窗外的草地上，又把气窗关上了。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飞落下来，欢快地跳着舞步觅食，好像生来第一次享用面点心。你看那只可怜的瘸腿麻雀，快到嘴的食儿总是被别的家伙抢去。上平动了恻隐之心，哎呀，瘸子身旁那只黑家伙真可恶透了，他又把瘸子的食儿抢跑了，真是个坏家伙。他像个侵略者，身边的同伴触景生情，借鸟欲己，像戏虐又当真，这家伙真该判处死刑。上平愤愤自语道，檐前草反青，窗外鸟窥人。推开小气窗，麻雀全飞走了，只有那只瘸雀落在窗台上啄着玻璃。怨鸟一三八，啼痕湿露花，甭想归去好，归去亦无家。去吧，可怜的家伙，还在独自贪玩，连父母都不要你了。他们看着瘸瘸，想着自己，警醒不眠，好像屋顶上孤独的麻雀。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雏巢。但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能够达到法官面前，愿你依照你的大能力留存那些将要死的人。100年前，1856年，继英国之后，英、法、俄、美四国勾结，发动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00年后，1956年，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对强盗进行世纪性的审判。1956年4月29日，在战犯们一罚论死声中，管理所奉命用广播器向他们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4月25日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现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监舍一片寂静，鸦雀无声，全体战犯洗耳恭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10年来的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北京时间22点整。